是梦是真，我不清楚。

根，喝呀喝家亲，恰似杨柳无春风。你呀一身缘，你是情，恰似春光门庭中。勤劳徒生金，节俭无不登，报答养育恩，立志奔前程。家有好风景，日子年年红。一杯酒给那一杯呀一杯看，一杯酱给那一杯听，一杯酒给那一杯呀一杯看，一杯酱给那一杯听。家风那个正，那个多风行，家国兴旺好家风，好家风。鞠个躬，恰似桃花笑春风。好呀好姐妹，好父兄，恰似茶香情意浓。女人常有善，诚心千金重。做人当有节，礼让路好行。家有传家宝，家业代代兴。一杯酒给那一杯呀一杯看，一杯酱给那一杯听，一杯酒给那一杯呀一杯看，一杯酱给那一杯听。家风那个正，那个多风行，家国兴旺好家风，好家风。一杯酒给那一杯呀一杯看，一杯酱给那一杯听，一杯酒给那一杯呀一杯看，一杯酱给那一杯听。家风那个正，那个多风行，家国兴旺好家风，好家风。 寻找另一种生活，听我说。 强。